使人明智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这是四位，给这续水啊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，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台， 要喝啥呀？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 书记，上回接说这一段《雍正剑侠图》，上回书说到三庄头打万龙藏风岛，这个江面之上，大战船上头，燕普和三剑客张红军，这算是一对儿。二剑客江达、江本初，站的是泥小鬼陆恒，这算一对儿。 这一打呀，张红军想走，想帮帮二哥，为什么？准知打不过陆恒。燕普准知的陆恒能受，我缠住了张红军就行。张红军一过去跟江达俩人打，李小鬼一个，李小鬼可就不成了。以二敌二，我方胜面很大，拼着让你张红军给我一下，我也不能放你过去。燕普玩命，张红军再拿宝剑扎的都不躲了。燕普可瞧出来了，为国尽忠就在今天了。他跟张红军这么一玩命啊，张红军还真没辙，脱不开身的，想多迈一步都迈不过去。你虚晃一剑，他得躲的不躲，他这宝剑可照你身上针扎，那你就得拿宝剑找的宝剑。干脆我先把你办了再说吧。张红军也不管那边了，跟燕普这才打点精神。这一打呀，跟刚才不一样，刚才俩跟跳舞一样，又慢也悠然。这回是以快打快呀，俩老刀就跟一股旋风之一样就裹在一起了，这宝剑也叮叮当当开着剑响了。您再瞧老和尚那边可坐了啦，就陆小鬼这一对双绝太快了，围着老和尚前窜后蹦，哪下不留神让他打上，当时就完呐。仗着这个招数老辣，能耐太大，天下的武术没有人将打不会的。反正我也不打你了，我能不败就行。等三爷腾出手来咱们再说。我跟陆恒啊，这泥小鬼多战一刻是一刻。圣玉圣陶然这么一瞧啊，坏了，怎么办？这节骨眼应该蜂拥而上，夺他的岛，撞他的七十二道螺钻， 那就是一场混战。可又有顾虑，什么顾虑呢？就是人万龙藏风岛的船大，自己的船小。那福江莲花洲就甭提了，那个小船来回运人行，哎，出骑兵行，真正大场面那小船不管用。就是自己麾下的这个战船太少了， 大半都是谢家滩的渔船。这正琢磨公是不公，说你不公你倒退呀，鸣锣呀，鸣锣收兵啊，那不成，二剑客三剑客还没见败势，而且呢，那么大的剑客鸣锣脸上也不好瞧。你这二剑客三剑客怎么想的呀？你一鸣锣好像是败了似的，那回来再跟我急喽。这正为难，万龙藏风岛啊，后军方向一阵大乱，杀来一支水军，这个船只整齐，别看不多，几十艘战船，可这个船真漂亮，都是特意加固的大战船。那么划船的这些个乡勇呢，也都是久有训练的，船势很快，整个就把万龙藏风岛的这个大阵的后方撕一大口子，所向披靡。那这支军队是打哪来的呢？是打银龙川来。银龙川怎么回事呢？上文书咱们交代，飞鹏走贺通啊，跟银龙川的川主他这师弟飞云走石城呢，弟兄不和，可就是话不投机的意思，并没有说多大的矛盾。那么飞鹏走气走银龙川，这个飞云走石城呢也没深蓝，咱们净说贺通了。贺通出来遇见博泰官，自己算是当年博泰官没收的几名徒弟，瞅见老师了，满想着自己这点委屈啊跟博泰官说说，另外呢有博泰官在就好办了，别人主不了，博泰官还主不了吗？说漳州的剑客你管不了这儿和万龙藏风岛的事，人家剑客也不轻易的管闲事，但事有事在得讲理啊，我这师弟他不讲理，这么着，我说你不听，我让剑客跟你说，把其中的厉害跟你讲透了，你就明白我是一片好心。可没容的说话呢，刚是赶博泰官一卖狂，你小鬼陆恒来了，赶上陆恒倒双绝这么个事情，博泰官又追他，还打不过人家。那么陆民瞻赶到了，俩人才把你小鬼陆恒给打跑喽。后头呢，博泰官倒打陆恒呢，他就不知道了。为什么博泰官临走说的，你这事我管不了了，我自己这儿还惊烂，你这档子事情啊，行了，你算有造化的。这位英雄得路陆民瞻，陆老剑客，他师哥松江府云龙九县周巡，师兄弟二人名满江湖，能耐太大了。你小鬼陆恒怎么样？他一露面跑了，你的事儿你跟他说得了，他能帮上你的忙。这儿再跟陆民瞻托付，说这人呢，贺通，我知道，我见过，他有他的心事。你别看这么大岁数，抱着包袱沿江走，恨不得那意思当时投江自尽喽。本来我是要管他这档子事情，但是现在呢，陆恒把我双绝抱跑了，我不能不追呀，我追他去。这码事您多分神受累得了。陆民瞻一听，行，你走你的吧。博泰官走了，倒打陆恒遇三剑客，这书咱们已经说过去了，不必赘叙。翻回头来，咱们再得说说陆民瞻。陆民瞻一转身，一撇嘴，贺通，有什么为难招窄之事？队伍演讲，那贺通拿他当了福地圣人了。 您琢磨琢磨，博泰官窦陆恒自己攥着刀过去不敢，想拿着刀帮帮忙，准知过去不成啊，那也不能袖手旁观的，不是侠义本色呀、啊。那么正要过去，这儿和陆民瞻道，陆老剑客一来，先来一脆的，啪，扣他一脑袋灰。你说俩打一个，剩陆恒剩的不露脸，也就这意思了。那是武圣人张明志、赵明真的徒弟。你甭管怎么说，这人是让他来了之后给打跑了的，今儿这脸就该着他一人露。那也就说，这陆民瞻呐，是个有造化的。这老头子行，我把我心里这点事儿啊，我跟他念叨念叨也行。那很是恭维陆民瞻呢。陆民瞻这人有毛病，吃捧，他好这个。谁要奉承他、恭维他，他爱听。走到哪儿捧怕别人不认识他，没事呢把自己外号画一画，这是个哑谜。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跟人打哑谜玩，你真正有腕的人还用打哑谜吗？是不是？您就跟我似的，我说我有知名度，北京电视台老播，不管用啊。走到哪儿没人认识。您各位认识，因为您好喜听。刚才开书前有人跟我聊天，说我们是特意从哪哪哪赶到北京来听您说书。我经常有这样的观众跟我说，我们从哪哪来的，我们从哪哪来的。他为什么？他您专爱听这个。您知道有个说书的王月波，电台里头播，瞧不见这人，这人老说的胖乎乎的，什么模样呢？上网一搜，哦，感觉这人长这模样。你就不来北京，你其实也能瞧见，对不对呀？但是不爱听书的人，因为评书过去是个大众的艺术，现在成小众了，是不是？您听书呢，也得说良心话，您也得有一定年龄，哎，有一定阅历，您听才有意思，不是光听热闹。你要真是年轻人啊，十几岁啊，听啊。当然我们这里也有点知识，对于青少年也没有坏处。您看刚才建平，啊，马先生说这段书，拉这么一点，说夏虫不知冬这么一个典故，你听听对小朋友也有好处。但是大半年轻人不爱听书。他嫌这个慢，尤其我说书进度脚比别人还慢一点。哎，你看他们爱看这火影忍者，火影忍者在网上更新比我这其实慢多了。这行，他听书的他告诉觉着慢，所以您让我到外地也没人认识，哎，人家不知道您是干嘛的。这真正的大腕儿，您拿这个成龙、李连杰吧，我就捡我知道的腕儿说，走到哪儿都认识，妇孺皆知，马路上卖冰棍老太太都认得，就叫不上名来，他知道这是演电影的，这是啊，哎，所以这个腕儿大跟腕儿小区别呢很大的。您不用自己宣传我是谁谁谁如何如何，当然呢，这也是个游戏人生的态度。这陆民瞻这老头子，他这人呢，他就好离戏，好闹。那么这贺通呢，今儿一恭维他呢，高兴了，打不打懒？行了，这儿讲话也不方便，你不住的店房吗？你们不顺店房追出来的吗？还回店房？哎，我也饿了，咱们吃点喝点聊着，你把银龙川的事情呢跟我说，我听听啊。哎，说这事好办，我帮你办；不好办，有点为难，没关系，我也尽量替你办。贺通说：“那您要肯办，没有办不了的。”爷儿两个赶回到客房，这客房的人，大伙都不敢过来了。为什么？这刚才俩老头赛跑一样跑出去了，这老头攥着刀就跟出去了。这都什么人呢？这都是，又换一老头回来， 真不少点菜，啪一点点好几个菜连酒，这吃着喝着聊着，贺东要提起师弟石成来呀，挺大委屈，为什么这个弟兄感情很深厚的啊，我呢跟他这住可不是一天两天，就因为两句闲话就会闹得弟兄反目，我说走是气话，你倒拦着呀，你不拦真给我干出来了，我还真没地儿去，你说现在我回去我还没脸儿。另外我说的呢有道理，不是说我当诗歌的一味的胡行武断专行，我拿这诗歌压这师弟你就得听我的，没有，这本来就是坐屋闲聊天商量事儿，乐意在你不乐意也在你，说不上谁当家谁做主的话，就把这什么缘由这么一学说，英雄得路路了剑客这么一听啊，嗨，多大岁数你们俩人都得六七十岁了，怎么跟小孩一样啊，这我没瞧见他，我光看见你了，就冲你这么一说呀，你们这个事情简直我懒得管，哎，您别变卦呀，您说您管现在又不管，管是管但不愿意管，为什么？你们这里没多的是非，不是说谁对谁不对，这是两句闲话而已，嗨，满不用我去，就是你贺通就把脸往下这么一拉，直接回银龙川，到银龙川了见他说，兄弟我外边办点事，现在事办完我又回来了，他还能够把你拒之门外吗？他要懂事的见你赔不是，哥给您家您说走，我可是我不对我没拦，您还真走啊，您这一走让别人一听一瞧见这马氏是当兄弟的，我不对，一把岁数了您这是干嘛呢，您回来这就对了，哥俩把话就说开了，那干嘛还我去呢，你们哥俩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就是了，这多此一举。飞鹏走一听话是这么个话，我也脸薄，您让我一人回去我还真拉不下这脸来，有您同志是最好，谁知道怎么想的呢，这码事还得您费心。老头子一听行了，就这么办吧，那既是话说着呢，我老人家陪你走一趟银龙川，找这船可费事了，为什么？万龙藏风岛加三川加三庄全抢船，这个在方圆数百里之内这船差不多的全抢空了，没有船，想进银龙川呢是人家里边的小船给送出来的，再进可进不去了，那还得找啊，呵，费很大事情，真有那么一条破渔船，说这底儿漏了那悬了也差不多了，也就勉勉强强俩仨人就这桥都渗水，坐船的不能闲着得往外逃水，您这烟的锅子干嘛用的，抽烟用的呀，那您别用了，您把烟丝都扔在江里边，坐在这儿拿着烟的锅子往外快水，要不这船走不了。老头子一想，你这闲事管的还真不错，晃晃悠悠飘飘摇摇的真到了银龙川川口上了，哗啦一下里边撞出十来只小船来，有前有后有左有右，把小船这么一围，别往前走了，什么人打算撞进银龙川，贺东船头一扬脸，怎么着，刚走几天连我都不认得了吗，那这话出来就僵着火呢，人不管是谁先得拦住啊，果不其然贺通这么一露面啊，船上的人一瞧，哟，这不大爷吗，您怎么回事啊，什么叫怎么回事啊， 我住在这儿，我不许回来啊。我外头有事情，我办事去了。现在事儿办完了，我得回来呀。正哥的我兄弟在家没在家呀？石船主在家呢。是啊，跟他说去，就说我回来了。您这垫上一句啊，我还带个朋友，英雄得路路民瞻，路老剑客没说，光说我回来了，看你怎么样。那行，那您在这儿少待片刻，我们给您回一声，回来不成，倒船。这儿待不了，这儿你瞧没有？这说着话半天，他这手没逃，这就奔船水了。我把我们俩倒你们那船上去，那可以。把陆老剑客连贺通倒到这船上，直接拉到船口这儿。汽舟登岸，有待客的地方。那虽然简陋，不比里头有坐的地儿。这贺通陪着陆老剑客聊着。那么有人往里头跑，汇报给石城。银龙川的川主飞云叟石鹏这两天呀正别扭，怎么？你看我这师哥也是，你说那话干嘛呀？是不是？商量事儿嘛。您今天说话急得掰脸，可那话呢，我说的是过点难听点，您也不至于跺脚一走啊。您这一走，让人瞧着我们做兄弟的，对于师哥有点不尊重。师哥对我可不错，哥俩一块长起来的，同堂学艺，虽然不是说亲手足，胜似亲哥们的一样。亲哥们又该怎么着呢？那打起来的也是有的呀。那我们小的时候，哥哥对我们那么好，啊，除了教我们能耐之外，帮我们打这一份基业，我当这川主。年轻的时候连这媳妇儿都是师哥帮着给说的，怎么现在因为两句闲话愣把师哥顺这儿给挤得走了呢？真要说师哥啊，某乡某地有一大家子人家，直男忘女，膝下承欢，有咱们站着房躺着地，甭多了几十亩良田，后院子里边有骡有马，有牛有羊，生活无忧也行。我这师哥这一辈子，我知道啊，外长啊，好面儿，没什么积蓄，没什么存性。说实在的，打这跺脚一走，没地儿去呀，生活都是个问题呀。嗨，你这怎么话说的呢？找吧，那哪找去？拿船送出去，上了岸就不知奔哪走了。别扭，怎么能把师哥找回来呢？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